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2集，请率令二。谢景行这人走窗户竟跟走自己家大门一般，神庙尚在呆正，门便被人推开了。童瑶走了进来，瞧见沈庙站在屋子中央，有些奇怪地问道， 沈小姐怎么不坐着？ 沈庙回神笑了一笑，起身走到一边坐下，心中却仍是想着方才谢景行说的话。谢景行的请率令是十日后出征，十日后，那不就是和三年后一模一样吗？三年后也是这个时候谢景行出征，然后谢家两父子就永远在名气的史书终止了。谢家已经如同前世一般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了吗？沈家呢？沈家会如何？谢景行临走时给他提示了一点，可是那并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局。这样退却下去固然能够保命，可也仅仅只是保命而已，没有了权势的维护，平安的日子变成了奢侈。前生的路让沈庙清晰地明白一点，只有站在比敌人更高的位置，才能真正地把控住命运。然而谢景行的法子固守有余，进攻不足，该用什么法子来破解呢？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，沈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桌上的点心一动也没动，茶也没有喝一口，那些画本子更是没有心思瞧，惹得童瑶女官频频看向他，不知道沈庙一个小姑娘为何竟也能老气沉沉的一坐就是一下午。便是宫中那些脾性慢的嫔妃们都没有这样的耐心。也不知等了多久，直到外头有小太监来请人，童瑶女官才带着沈庙出去。罗雪燕在门口等他，待见了沈庙，勉强挤出一丝笑，拉着沈庙出宫回府。虽然罗雪燕极力想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可沈庙是什么人呢？在后宫中早已学会察言观色，到底是看出了罗雪燕的忧心忡忡，便问道，娘，他们与您说了些什么话呀？罗雪燕笑道， 也没什么，就是在小春城生活的一些事情，大约是没去过西北，想见识一下。 果真是这样吗？可若是这样，还特意将娘叫进宫里说了这么久，未免也太奇怪了。罗雪燕摸着沈庙的头， 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宫里的娘娘们不能到处走动，大约日子过得烦闷了些，娘与他们说些远处的事情解解闷儿，他们也会高兴一些。 虽说如此，罗雪燕却还是有些忧心忡忡的。她虽然不参与朝事，却不代表对朝事险恶一无所知，今日也是小心翼翼地应付。可正是因为与两位嫔妃说的都是生活起居之事，才更令他不解。宫里的人便是没有傻子，个个都是人精，可是今日的谈话根本就未曾涉及到军中事务，连沈家军都没有提到，反而只是说些小春城的百姓如何，这便让罗雪燕不解了。作战之人对危险都有一种直觉，明明感觉到危险在逼近，却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罗雪燕感到有些烦闷。可是她怕吓着沈庙，便不打算与沈庙说这些事情，沈庙也没有再问她。等回到府上，天色都已经将近傍晚，沈秋和沈信一直在府门口等着，见他们二人回来，皆是松了口气。用过饭后，罗雪燕嘱咐沈庙早些歇息，便拉着沈秋和沈信回屋，当是商量今日进宫一事。沈庙也没有跟着，他已经从罗雪燕嘴里得知了许多事情，如今想不明白的便是沈园到底将什么东西给了傅修仪。 油灯明晃晃地照着眼睛，沈妙坐在桌前沉思，惊蛰和谷雨小心翼翼地不敢打扰。窗外开始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这是年关以来的第一场小雨，预示着春日将要到来。春意将生，万物复苏，分明是新的希望。然而要怎么在重重冰雪之中走出一条柳暗花明之路呢？沈妙闭了闭眼。这一夜亦有人锦衣夜行，谢景行路过院子的时候，恰好遇着谢长武和谢长昭两人，二人瞧见他，顿时停下脚步，恭恭敬敬地同他作揖行礼，喊道： 大哥。 对于这二人，谢景行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，今日也是一样，抬脚错步就要离开之时，却被谢长昭给叫住了。谢长昭有些得意道： 许久不见大哥了，不知大哥在忙什么？前几日狩猎本想和大哥一起去，只是父亲让我们跟着去赴刘大人的官宴，只得遗憾不曾同去。 谢鼎这些日子一直在带谢长昭和谢长武赴各位同僚的筵席，不过是因为众人都知道谢鼎要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带入仕途了。说起来，谢长武和谢长昭是庶子，资质也不如谢景行，若非谢景行自己玩世不恭又不肯入仕，谁都知道轮不到他们两人。可是谢景行因为玉清公主和谢鼎局域多年，父子俩关系若坚冰，又怎么能修复呢？谢长武比谢长昭谦虚一点，即便如此眼中还是藏不住的自得。他道： 大哥何时也跟着一同去去吧，大哥这般文武双全，必定会得众位大人亲眼，届时想要入仕也容易得多。 谢长昭和谢长武是摸清了谢景行的脾性，知晓谢景行生性高傲，越是这么说越是不可能入仕。在获得谢鼎的宠爱一事上，他们注定比不过谢景行，文韬武略甚至外表更是差谢景行多矣。如今好不容易有一样能够压谢景行一头，自然恨不得尾巴翘到天上去。谢景行闻言只是似笑非笑地瞧了他们一眼，忽然问道： 很得意？ 谢长昭和谢长武一愣，谢景行却已经迈步离开，而眼角的轻蔑却是实实在在地落入二人的眼底。看着谢景行远去的身影，谢长昭恨恨地说道： 什么玩意儿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 谢长武神情阴毒： 总有一日我要将他踩在脚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